审理的39件醉酒驾车类危险驾驶犯罪二审案件的情况。那根据数据显示，北京地区醉酒驾车类的危险驾驶犯罪案件呢是呈逐步上升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今天呢，我们警法在线节目也专门请到了北京市一中院的杨亮杨法官来和大家就说说这个醉酒驾车这些案件通过调研之后有哪些特点，和我们的普通人的生活有哪些关联。那其中呢肯定也会谈到在认识上的一些误区。那首先呢向杨法官问好。杨法官你好，欢迎来到警法在线。 好，大家好。 那刚刚呢我们也说到哈，到年底年初了，都是这个大家一块儿聚会呀、吃饭呢、联络感情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机会。那也有不少的朋友呢会喝点酒。那刚刚我们也说到，一中院是专门调研了2011年5月以来这样的涉及到醉酒驾车危险犯罪二审的这么一个情况，一共是39件。通过调研，刚刚我们说了，除了是说案件的数量是逐步上升这样的一个特点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特点呢？杨法官在节目开始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根据我们调研呢，就是除了这个案件数量就是有所上升之外呢，还有一个明显的情况是这个案发情况比较多元。在之前呢，可能咱们这种案件呢是因为这个醉酒驾车后与他人发生碰撞事故案发的，这个比较多。那么现在呢，也咱们因为公安机关加大了查处力度，所以现在就是被公安民警主动查获的，现在这个有所增加。另外被告人呢发生单方交通事故，然后被他人发现之后报警，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比如说这个当时有一个这个留学生，还是韩国人留学生，然后喝了酒之后骑着那个两轮摩托车，然后这个开着开着撞马路牙子倒了，倒了之后受伤，然后别人发现了报警，报警之后给他例行检查，然后一看一吹气儿这个超标了，所以这个也是构成了危险驾驶罪。然后其他的一些特点呢，比如表现在这个以这个还是驾驶车型，以这个轿车跟小型客车为主，另外就是深度醉酒者居多，就是像咱们卡着标线的那种80毫克每100毫升这种血液酒精含量呢还是比较少的，更多的是这个150毫克到200毫克的这种，就是深度醉酒。 这是喝的真的不少，还敢出来开车。 对，就是此外呢，另外就是这个被告人呢，他这个身份状况也比较集中。我们通过调查他这个就是学历情况呢，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初中文化的学历的人，还有大学以上文化学历的人占到了这个绝大多数。就是这个越往下，这个比如说初中以下文化的或者高中文化的，这个反倒是比较少。 这也算是一种特点哈。 对。 那刚刚咱们也说到了这个调研的。这个调研案件哈，39件是从2011年5月，2011年5月应该是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交通法实施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对， 按照大家的一个想法说，哎呀，这么大的一个宣传力度，那大家现在都知道醉酒驾车不但是违法，而且是犯罪，而可还有可能被判刑，等等这样的一些宣传哈，已经可以说是深入人心了。可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通过一中院的这个调研呢，却发现这类的犯罪案件是逐步上升，这又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我们经过调研分析，这个原因呢，可能有以下几点。一个是呢，咱们公安机关这个主动这个查处的力度加大，尤其表现在这个郊区县。在咱们之前呢，这个可能危险驾驶呢，可能主要是查处集中在这个主城区，因为主城区这个危险驾驶对这个社会危害比较大。随着咱们这个警力的增加呢，包括咱们处理打击这种危险驾驶案件的这种经验的上升，发现就在这个郊区县，尤其是六环以外，这种也是存在的。那么咱们这民警呢，也是采取以前就更多的是定点巡查，现在是这个定点与不定点相结合，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所以在咱们增加出来的这部分危险驾驶案件呢，就发现这个郊区县，比如说这个门头沟区、六环以外的地方，就是案件数量占了很大一部分。 并不是说真的是说这个整体的这个数量上升，案件数量上并不是说整体的醉酒驾车的情况更严重了，而是说查处的更严了。 对，此外呢可能还有这个传统的酒文化影响，就虽然咱们是这个加大了这个宣传力度，但实际上从咱们身边来看，就是开着车然后去饮酒，但是同时又抱有侥幸心理的并不是不存在，对吧？另外咱们这个代驾覆盖面确实也有限，咱们也发现就是咱们去出去吃饭可能这个5环以内多少多少钱，5环到6环多少多少钱，很少有人看见6环以外多少多少钱，说明什么？说明这个6环以外这个代驾呢 这个可能覆盖面还是十分有限的。 嗯，那么有这样的一些特点哈，同时这个调研也发现了一些关于这类犯罪，从这个被告人或者是说已经被判决的这个罪犯他们的这个心理上来分析哈，他们还是有一些误区的。那这样的一些误区主要体现在了几个方面，其中呢，我看到咱们这个调研报告当中有一点就说到了酒量大。没事儿是吧？我就想这个调研啊，我觉得真的是跟我们的生活经验很像，经常在周围就会听到有这样的说法，说哎，喝点没事儿，你酒量大。第一是说有侥幸心理，不会这么巧就被人查上的。第二呢，说你酒量大，喝这点儿你根本醉不了，醉不了的话，自然也就不会构成这个犯罪了。那通过那个一中院的调研也确实发现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是吧？那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例子，那当事人到底是怎么一个说法，然后导致了一个什么样的犯了这个法的一个案件呢？ 嗯，好，就比如说这个误区之一呢，认为自己酒量大，他可能就认为我喝了一瓶啤酒我觉得没什么感觉，他可能认为这个血液酒精含量80毫克每100毫升，认为是这个我以我身体的感觉来决定。但实际上有的人确实是呢，他体内这个乙醇脱氢酶还有乙醛脱氢酶比较多，就是明明是喝了同样的酒，对，他喝了同样的酒，可能别人可能就觉得自己真醉了，但是在他来看他没有丝毫的感觉。但是你虽然是没有丝毫的感觉，但是你的血液酒精含量咱们是以这个来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 嗯， 你就以这个例子来说吧，比如咱们判过一个案子，是吴某，被告人吴某，他原来是一个国企的高管啊，平时应酬确实比较多。在这个2011年以前呢，咱们这个醉驾入刑以来呢，他也是经常那么干，就是酒后开车，因为他自诩酒量很大，开车也没影响。咱实事求是说，确实他也没出过什么交通事故，确实是酒量比较大。但是呢，咱们这个2011年5月1号，咱们刑法修正案8修订以来呢，这个作为犯罪处理。当天呢，他是晚上就是凌晨1时许了，他跟朋友应酬完了，喝了1斤白酒。在他来看，这一斤白酒其实就不影响他的开车。然后呢，他 斤白酒， 对，然后他就没有那个注意，然后继续开车。后来上路行驶呢，照样也没有发生交通事故，这次是被民警主动查获。但是后来发现他这个血液内酒精含量超标，这个构成犯罪。当然，像这个人来讲，他国企高管，同时这个工作什么也就都没了。 嗯，那他就是认为我喝了之后我都没感觉。 对， 出事，他就不可能出事儿。他说的这个不可能出事儿，可能是不可能出交通事故。 对，他是。 但是咱们在法律当中规定的这个醉酒驾车这个犯罪的标准，可不是以某一个人他的感觉为标准的。 嗯、没错。 哈、 嗯， 就刚才咱们说到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那刚才说到误区呢，我也想到，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法律颁布实施之后，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无论是微信啊、微博呀、啊，还是甚至是一些媒体，也都会有一种这种消息传出来说，哎，这个吃什么什么会导致醉酒驾车，可要注意了。另外还有的说法呢，说啊，吃什么什么东西或者是喝什么什么保健品，如果说引发了醉酒驾车，你是有理由去跟对方，其实就是指交警哈，来申辩的，那个不应该算是违法犯罪。这样的这种帖子其实很多，时不常的也会出现一些辟谣的帖子，但是辟谣帖主要是针对是不是有一些东西吃了之后会导致你一吹气儿发现哟你怎么这是醉酒了呢，主要是针对这样的一些情况。而这一次在调研当中呢，我看到误区当中啊，一中也专门提到了这样的一个误区，而我们的着眼点应该不是说吃什么喝什么会不会导致醉酒的这样的一个检测结果，而是说这个咱们这个东西吃了喝了导致醉酒驾车，还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是吧？ 对， 真的是这样子的吗？ 这个呢，实践中咱们是那么看的，就是说一些服用的补品呢、药品啊，还有一些保健液呢，确实容易引起这个体内的酒精超标。虽然你没喝酒，但是它也含有酒精。 就是这种补品，尤其是液体类的，它可能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含有了酒精成分。 在这个时候呢，咱们这个法律呢，也不是说不近人情，咱们呢要这个从咱审判角度来讲，要考虑他有没有对这个明知故意。就比如说当时咱们判过一个案子，确实是。这个被告人呢，他在这个案发前呢，长期饮用一种叫舒筋活络液。 舒筋活络液、嗯、 里边这个舒筋活络液呢，它的酒精成分含量是40%，换句话说，相当于40度的白酒。 哟， 相当于40度的白酒。 这应该， 但是确实是有这种保健液存在。 嗯， 那这个人呢，他也是，他这个案发前呢，他也知道这个里边有酒精含量。那这个时候当天喝了之后酒后驾车被民警查处了，这个时候我们确实是认为犯罪处理，但是确实一些轻微的，你比如说有人网上说那个喝那个藿香正气水可能也引发这个酒精超标，对吧？因为藿香正气水从咱们一般老百姓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有一些人如果他没看到帖子，或者一些文化程度比较低的一些进城务工的人员，他没有这个意识，那这个时候如果真的体内酒精超标，咱们是不是作为犯罪处理？我觉得这个还要两说。因为咱们调研呢确实发布了那么一案例，但是这案例呢也比较典型，他是因为他在这个喝这之前呢，他也经常喝，他也知道里边酒精含量， 这个是在整个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他自己能够承认， 他 知道这个保健品里面、 哎、一个是承认，一个是咱们有相关的证据，光承认有的时候是吧，咱光承认也不行，比如说他明明有的人是吧，他明明他不知道，但是他就承认，咱们审判什么案例都有，就是相关证据证明他确实知道，那我法官既然认定了你明知里边有酒精，那你还喝，还酒后驾车，那就是还得承担刑事责任。 嗯，那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就不能算是冤了。不过确实也像刚才杨亮法官说的啊，这个你如果正是说了喝了这藿香正气水，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是说这个当事人他本身对这个事情并不明知，他能够证明这一点，那也并不是说只要这种情况出现了就一定会被判刑，这是从调研当中发现的这样的一种误区。此外呢，之前我们节目曾经也专门在节目当中提到过，而这一次我看到一重要调研哈也说到过，就是关于酒后，有的人说了，那酒后比如说我这车吧，找了代驾了，可能这个我这停在一个特别犄角旮旯的地方，这代驾呢约的是一个比较大的路面上，那我呢为了不上路，又让代驾比较安全，又他又代驾又不放心进来哈，那我就反正酒后嘛，我是只把我的车从停车位开到路面上，然后让代驾来替我把车开上路送回家。他说这种情况下呢，有些人就会认为这也是我为大家考虑，为代驾考虑，那应该不能算是酒后驾车呀。可能这样的一种认识还不在少数，还觉得自己是做了一件好事儿呢。那咱们在调研当中应该发现也有类似的案例，也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究竟这样的行为该怎么来从法律上认定呢？ 嗯，是的，因为这个像您说的这个呢，确实是咱们一般人可能认为这个不构成犯罪，就是包括一些辩护人，一些有律师资格的辩护人，他可能也认为这属于典型的犯罪中止，是吧？比如我司机，我喝了酒了，然后我出于种种考虑吧，是吧，我启动这个车，我刚启动，然后可能移动了一尺，哪怕是10厘米，是吧，我就有所醒悟，我赶紧，哎呦，我说酒后不能驾车，那这个时候作为一般犯罪来讲，这是典型的犯罪中止，对吧？比如说我想杀人，我买了一把刀，我要去杀，在路上，哎呦不行，这个杀人这个情况比较严重，我放弃了，这是犯罪中止，不作为犯罪处理。但是这个危险驾驶这个是不同的，因为咱们这个危险驾驶呢，保护的社会法益呢，就是一种社会安全。你只要饮酒后驾车，不论你行驶距离长短，都是犯罪既遂。当然，前提是他在这个道路上驾车啊。 嗯。 咱们这个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这也发生的时间也不长，就是去年2014年的5月13号晚上的9点，这个被告人蒋某某，他也是一个这个学历比较高的人，他喝了酒之后呢，约了一个代驾。后来约这个代驾之后呢，因为这个代驾费问题发生这个口角，是吧？他认为可能是比较贵，这个代驾认为就是我就是那么收费。后来呢，这个蒋某某呢就说，哎，我不用你了，行吧，我不用了。然后代驾人员可能就说，我你虽然不用我，但是你看我来一趟，你给我20块钱或者10块钱的跑腿费，这也行。那这个蒋某某呢，他可能就是这个就不愿意，然后就没给呢。之后他一赌气，他自己上了车了，上了车把车发动了。发动了之后开了大概也就是半米左右，可能 半米左右、那个、刚挪一个轮的距离啊， 亲朋好友啊，包括这个一块吃饭的人，包括那个代驾，就是好像说你别开了，你这酒后驾车别开，咱们再找另外一个代驾不成了吗，对吧？像这个时候呢，也是这个有一些热心群众就报警了，因为发生争执嘛，这个报警的群众未必是认为他是危险驾驶，对吧？报警群众可能觉得他们在争吵，然后民警来了之后，哎，一说你这个，他把事情一说，因为这个蒋某某确实也觉得不叫个事儿。后来民警因为也是给他例行检查，一这个查酒精含量倒确实也不高，100.9毫克每100毫升，刚刚过这个标准。但确实，即便这样，也确实是构成犯罪了。 所以最后咱们这个最后也被判刑了，这个蒋某某他也觉得很冤。 那他肯定觉得很冤啊。 对， 但是咱们说一说他到底冤还是不冤，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呢。 对，这个从法律角度上他肯定是不冤，因为咱们法律这个提倡的就是你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这很明确。 嗯 啊，他可能也是、就是、 那可能有人就会想，什么叫开车呀，我得踩着油门让他走起来呀，他只挪了半个轮，一米 只要有挪动就构成犯罪， 只要有挪动就构成犯罪。 对， 朋友们可都听清楚了，这个可是在法律上的一个标准，并不是说你理解的开车，你得把这个车子启动了，然后踩着油门开出去多少米了才能犯罪，才能构成犯罪。实际上按这个罪来说，只要是启动，只要有挪动， 对，只要有所位移，那就构成犯罪， 哪怕是一厘米、也不行。 对。 啊、那所以这个地方我真的是要提醒很多朋友们要注意了，因为在我身边我就经历过，看见我刚才说的是为了代驾考虑，说这个里边停车的地儿比较不好找，咱约在一个大路边上，我呢就从这个小胡同里边或者是比较拐的一个停车场里边，我开到门口去，你再帮我把车开走。那这样的情况，如果说有人报警，当时交警出了现场一查，这酒精含量到了，那应该就也构成犯罪了。 没错。 所以这个误区也真是需要特别提醒大家伙注意。那刚刚咱们说到的这个涉及到类似这样的误区，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呢？刚刚咱们是说酒后有些人觉得其实就挪个位置嘛，不要紧，那这样其实是不对的，哪怕你是从左边的车位挪到右边的车位也都不行，只要被抓上了他就是构成犯罪，对吧？ 对。 那类似的这种误区是不是也还有？ 类似的也还有，比如有的一些人认为呢，就是我喝了酒了，然后我为了这个不构成犯罪，或者为了保护无辜群众，我把车开到这个马路牙子上，或者开到这个草地上，我在那儿我醒醒酒，我把火也熄了，我醒醒酒休息，这时候你警察查到，这是不是构成犯罪呀？有的人认为不构成犯罪，但实践中这也构成犯罪，是吧？因为这个时候警察没有，虽然没有看到你开车，但是警察可以凭借推动，法律上一个词语叫推定，警察推定你这个车不可能说你从饭店你飞过来的吧，是吧？你肯定是你开过来的，除非这个被告人有明确的反证来证明这是别人给我开到这儿的。 嗯， 如果没有明确的这个反向证据，那警察就可以推定是你从饭店门口你开到这儿的，那也构成犯罪。 这也是需要注意的。那至于这个车子哈，刚才咱们讲到了，只要是酒后够了这个醉酒的标准之后挪动了，他应该就算是在犯罪上构成了，只是有没有人逮着，有没有警察到现场去处罚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刚刚咱们说我这个把车子靠到路边上也不行，是有一个推定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我就没在上公路，那因为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它规定的是必须要是在公路上行驶嘛，我没在公路上开，当然肯定有一些这个比较明确的定义哈，哪些是公路，哪些不是公路，是私家停车场啊还是公众停车场是有区别的。那咱们统一说，如果说是没上公路的情况下，那是不是也构成犯罪呢？ 这个就是看着咱们对这个危险驾驶犯罪中这个道路是怎么理解的。因为这个比如说一些单位小区就是很典型的案例，他认为我在小区里边这个开车，这也不是说法定意义上公路，对吧？这个小区里边这个可能就不构成犯罪。那这个咱们怎么理解呢？就咱们以这个单位这个小区为例，就看这个单位小区是不是属于这个封闭式管理。 单位小区， 或者是单位或者是小区，咱们看你是不是属于封闭式管理， 就是外边的车进不来。 对，你比如说这个有的那些小区啊，它虽然是这个也有门禁也有保安站岗，但是说不论我是不是居住在这个小区，我也可以去里边停车，它有的小区也收停车费嘛，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在里边你醉酒驾车，那也构成犯罪。但反过来，如果有的那些小区呢，它或者人车分离的，或者是这个封闭式管理的，是吧？这个很少有车能有机会去进入到里边，那这个时候这个可能你就是不构成犯罪。咱们比较典型的例子，你比如说咱们前几年这个炒得比较热的这个河北大学那个叫李启明是吧？应该是河北大学那个，我爸是李刚那个。 李刚的儿子。 他在河北大学校园里边撞了人了，对吧？那这时候当然是他是因为撞死人了嘛，可能定了别的犯罪。咱就单纯咱们假设他是这个危险驾驶，他假如说没撞人，他酒后驾车的时候，这个算不算犯罪呢？这个也构成犯罪，因为咱们这个危险驾驶犯罪呢，跟这个交通肇事犯罪很多地方它是相通的。因为河北大学当时就判定河北大学它也是个开放式的管理， 就是你社会上的人，不是说河北大学的校内师生可以进的，你社会上人，你经过登记，经过什么， 经过登记 也可以进， 也可以进。事后我还专门去过那个学校。 那这种情况下，这就属于道路，这就属于公路。所以这个时候也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嗯，其实说了这些误区哈，我觉得有很多也是值得咱们收音机的听众朋友特别注意的。那其实说到误区呢，刚刚咱们讲的这些案子啊，除了有一个刚才您说到的是一个两轮摩托车的，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误区，就是到底你开什么车就会涉及到这样的一个醉酒驾车。我喝多了，我骑个自行车，我自己摔马路边上了，那会不会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法律上的风险呢？那这一方面的认识其实也存在着误区。那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之后呢，警法在线，我们请一中院的杨亮法官继续来和大家说。 首都文明办联合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绿色生活好市民系列广播故事，文明北京蓝天行动，爱北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 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嘛。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一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来，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那咱们现在跟大家正在说的这个话题哈，就是涉及到这个醉驾这样的一个很多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哈、有可能会面临的这样的一个罪名，其中有一些误区，很多人在认识上都在想说，哎，这个刚才像我们说到的，是不是酒量大，我喝了这个一瓶啤酒根本就没感觉，那是不是我就不会构成醉驾呀？那刚才我们也是请一中院的杨亮法官从一中院的近期案件调研当中呢总结了一些误区。那现在咱们接下来说说这个误区哈，有一个也觉得特别需要跟大家来说说。那你说醉驾吧，什么叫醉驾呀？只有喝醉了酒之后开小轿车才叫醉驾吗？那骑摩托算不算？电动车算不算？自行车呢？可能大家最明确的一个答案就是自行车肯定不能算哈、那其他的这几种，小轿车不用说了，那一定是了。那摩托车刚才也说了，案例当中有涉及，那看来骑摩托车醉酒之后那肯定也是涉嫌犯这个法了。唯一画问号的那就是电动车，而咱们北京现在电动车骑的人还不少呢，所以在这儿也是想请杨亮法官跟大家来说说，醉酒之后骑电动车会不会也构成这个罪名呢？ 嗯，那这个咱们这个危险驾驶罪呢，规定的是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就怎么理解这个机动车的问题。那咱们这个电动车呢，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因为现在像您说的这个骑电动车还包括助力车的也比较多。那咱们这个交通安全法呢，是规定这个机动车呢，是它有一定的概念，然后根据这个电动车这个通用技术条件的规定呢，电动车要符合以下标准：一个是最高车速不能大于20迈，另一个整车质量不能大于40公斤，这是它的硬性标准。但实际上咱们很多人都应该都见过，市面上卖的电动车很多是超过这个标准的，这当然是一个市场调节的问题，这个咱们不用细说。但实际上就是说，你如果骑着这种超标的这种电动车，那你酒后驾车是也构成犯罪的， 很明显的，就比如说那个电动车，有的那种是外观像摩托式的那种电动车， 嗯， 现在骑的人也很多。那种车咱们也都理解，肯定是远远大于二十迈。它有的时候开起来还是速度还是挺快的。 嗯，甚至有些我都见过开着这车直接上环线主路了， 是有的，嗯， 我都分不清楚它到底是摩托车啊还是电动车哈， 啊。对， 那所以这个也是要提醒骑电动车的朋友也要注意，如果说你不能够确定自己的那个车到底是符合这个标准的真正的电动车，还是有可能已经会从法律上被归为机动车这一类的了，那您就踏踏实实的酒后也别开这个车了。当然题外话，就是说从安全角度考虑，不管构不构成这样的一个犯罪，您喝了酒之后这车速还挺快的，开得柔柔的，您觉得这安全性那是不是比那机动车还要对您自己来说还要再危险一些啊？所以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伙，这个一定要注意。当然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哈，也是想请杨亮法官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做一些提示，因为通过做这样的一个调研，也调研了这么多的案子，前面也讲到了一些误区哈，所以呢在节目结尾的时候也是想请杨亮法官结合这些案件的当事人他们所存在的一些误区，尤其是您觉得哈最重要的一些认识误区，特别需要跟大家讲的，来跟大家来说说。咱们尤其是年底年初这时间了，咱们愿意喝两口的，或者不得已赶上局得喝两口的朋友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那这个2011年5月1号这个醉驾入刑之前呢，咱们这个警察呢对于酒后驾车处罚可能仅限于行政处罚，对吧，最多呢就是行政拘留关几天，是吧，不会涉及到追究犯罪。那现在入刑之后呢，有些群众可能这个法律意识，可能这个法律知识不太懂，可能他觉得你改了这我无非也是被关的事情嘛，对吧，因为咱们虽然入刑了，但是他这个处罚法定刑比较轻，就是拘役1个月到6个月的事，对吧，所以他可能觉得也相差无几。但实际上呢，就是咱们在这儿想提醒的，就是他这个虽然轻呢，他毕竟属于犯罪，他跟那种行政拘留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你比如说你行为人你被认定了犯罪了之后，按照咱们现行的一些法律规定呢，可能你本人或者说你的子女的一些个入学呀、就业呀、参军呀都会造成影响。尤其是这个有一些这个机关事业单位的呢，那没有商量肯定是会被辞退开除。所以这个影响还是挺大的。 这个影响一个是说影响大，所以是特别要注意。就咱们先刚才谈的全都是安全角度，这个谈的是后果的法律后果了，就是如果说是触犯了刑法然后被刑法处罚了，那刚才说到的涉及的面就更宽了，以后今后个人的生活可能都会受到影响了。那确实有一些时候啊摆不开这个局，这不管愿意喝不愿意喝，大家凑到一起了，那可能被架到那个份儿上了也得喝两口。那如果说个人，刚才咱们讲的都是他需要注意的，那酒友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下？ 对，所以我就说咱们之前这个醉驾刚入刑以来呢，咱们这个关注就是说这个不要劝酒，但是如果你劝了酒了，你要会劝酒的同时你也劝他别开车，这个还是很关键的。咱们实践中也有相似的案例，可能他就是及时劝阻，可能就没开。 就是我劝你喝了，但是我一定同时劝你，既然喝了，你就别碰你的车了。 对。 好，也非常感谢杨亮法官。那朋友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呢就是这样了。年底年初的时候，高庭也是借我们警法在线节目提醒大家，一个是过节呢，希望大家能够平安快乐；另外一个也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稍后整点快报，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明天再会了。 2015北京榜样十大人物评选结果即将揭晓，63位候选人谁将获得北京榜样称号，颁奖典礼即将举行，详情请关注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公众账号，让我们共同期待。 广播新生代北京电台第5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了，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快速报名，咨询电话8501-3038，广播新生代就等你来。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张小姐烟龄1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 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今天上班没开车，坐地铁来的，虽然挤了点，但为了他值了。 周末看上的那套衣服